今天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这个季节，大家，这个季度我们称为是基督徒丰收教会什么季度？圣灵，欢迎圣灵，欢迎圣灵的季度，对不对？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我们欢迎圣灵的季度。所以我们在主日的这样信息的分享当中，我们需要对圣灵有更深、更广、更全面的了解、知道、明白我们所欢迎的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从圣经、从耶稣所讲的从圣经里面的故事真理的这些教导当中，我们去更多的明白。我们相信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兴起他的教会，神装备他的教会的时候，神就像建造一架飞机一样，就像我们宝华姐昨天才飞回来嘛，长龙还是哪一家，对不对啊？飞机一样，那个飞机有引擎，对不对？飞机有导航的，飞机很重要，有两个什么？有两个翅膀。而且这两个翅膀是绝对的平衡，这两个翅膀不能说一个翅膀大一点，一个翅膀小一点，一个翅膀歪一点，一个翅膀翘在上面，是绝对平衡，那这个飞机才能够飞得上去，才能够飞得稳，而且还可以飞得远，是不是？所以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在他的教会里面，神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根基，神的话语上面的建造。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弟兄姊妹竭力的，我们追求话语的装备，这是一个翅膀。那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翅膀，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加上话语，神的话语，让这一个飞机，那这一个称为基督徒丰收教会的这张崭新的飞机，可以就像如鹰展翅飞翔一样。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在接下来的从今天开始主日当中除了外面来的讲员，那可能他其他的那个题目，但是我们会慢慢的不及在圣灵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去明白，让圣灵，神所赐下的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他可以发挥神要发挥的作用，好不好？好，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保惠师已经来了，我们叫圣灵就是保惠师，我们这个圣灵保惠师啊。保惠师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圣灵保惠师已经来，我们要读一段很简单，两节经文。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你去读约翰福音，如果你的圣经是红字版的话，你差不多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后面开始，你就发现全部都是红色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都是红色的，对不对？那耶稣在十四、十五、十六里面都重复讲到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要给你们啊！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圣灵保惠师已经来了，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个时候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不只是接受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主，而且主，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主，求圣灵这个时候就 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的时候，主你就来挑望我们的生命，挑望我们爱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热情。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如果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可能要去某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对不对？有一段的时间啊，或者一年两年三年，蛮长的时间，但是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周围啊，你的儿子，你的另一半啊啊，跟你啊那些亲密的朋友，但你必须离开他们这么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呀？他们一定非常不舍得，是不是？哦，虽然知道你要去远方，但是哦，现在是科技比较发达，假设你是2000年前的事情了啊，那哎，你一定心里非常有点慌张，是不是？那你要让他们知道，留给他们什么样一个东西，让他们可以放心。让他们觉得，哎，你虽然在远方了，哦，你没有在彭温了，哇哇，你搬去纽约去了，对不对？但是让他们知道，你还是跟他们是在一起的。你到底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确定，有这样一个感受，有这样一个凭据，有这样一个保障，有这样一个安全，说，哎，他不在，我有把握。我是不害怕的，他就在我的旁边。这个就是耶稣。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读到约翰福音13章就开始，你就讲到耶稣说他要得荣耀的时候要到了，就是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了，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了，是不是？他耶稣也知道他上了十字架以后，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第三天复活，复活以后40天，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他跟他的门徒是 physically， 这个从物质界来说 physically 是没有在一起的。耶稣要留给这些门徒什么东西？耶稣知道，要留给他这些门徒，耶稣能够让这些门徒知道，能够接受，能够感受到那一个就是跟耶稣一样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什么？耶稣他说他求天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来给门徒，是不是？那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圣灵。那耶稣为什么要把圣灵赐下来，求父神赐下给这些门徒呢？那绝对对门徒来说是最好的，在耶稣再回来之前，让门徒可以有这样一个安全，有这样一个就像耶稣同在一样的同在一样。所以耶稣，因为耶稣他自己知道，他最认识这一位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说三位一体是神什么？父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那一位。耶稣对他非常的认识，他最了解圣灵。如果这个圣灵就是神的另外一位，那圣灵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中间，那就是耶稣，就是神跟门徒在一起了，是不是？所以耶稣他自己对圣灵非常的认识，因为耶稣他自己当创世之前，你知道在创世之前圣灵就已经同在，因为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世界存在之前，神创造之前已经存在。我们在读你翻开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的时候，第一节怎么说？神怎么样？起初怎么创造天地？第二节怎么说？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然后湮灭怎么样？ 黑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啊？神的灵怎么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说有光，有光之前，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圣灵已经在，这个圣灵是与耶稣已经是同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借助耶稣所创造的，是为耶稣而创造的，也是我们的耶稣所托住的。所以耶稣在创世之前，圣灵已经与他同在，他跟圣灵在一起，三位一体的神已经是在那里了。而且耶稣那神他道成了肉身，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我们说童女玛利亚而生的，让神成为肉体，借着人生出来，经历人的这样一个生活，从出生一直到成长，只有圣灵将玛利亚怀孕，耶稣生出来。所以耶稣在成为人的时候，成为到玛利亚母腹那一刻，圣灵就也在与他同在，一直有圣灵这样的同在。所以耶稣知道认识圣灵，而且让耶稣他经过三四年地上这样的生活，就跟你跟我一样，真实的是三十年，这样一个时候三十岁出来，然后他怎么样？实际上，哦，他来受约翰的洗，但是他受洗的时候，实际上不是约翰是为他这样受，是圣灵在为他受洗。当他在约翰和受洗上来的时候，他说：“门徒们看到怎么样？圣灵如同怎么样？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当他受洗的那一刻，作为人受洗的那个，他是受圣灵的洗，圣灵与他同在，他知道圣灵。而且当耶稣受洗之后，他也经过试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就是说什么，耶稣怎么样，他被圣灵怎么样充满，然后受撒旦的三次的试探，但是他靠着圣灵怎么样，神的话胜过了试探。然后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怎么讲，耶稣怎么样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就开始在加利利那一带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在那里传神的道，在那里做神迹奇事，让那些跟随他的人来经历天父的爱，听到天父经过耶稣所要说的真理，让他们可以来相信。所以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他第一站在哪里啊？耶稣的家乡就是在拿撒勒嘛，所以他就拿撒勒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然后他一进去，他就翻开他们的旧约书卷，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这一样，或者手机你可以查。他一翻开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就对着犹太人怎么说？他说：“主的灵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就是圣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因为主就是耶和华，就是天父。”他说：“高了我，他是由圣灵所高的，就是。”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被圣灵所高所充满，被圣灵所差派，神被差派来的。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说？接下来怎么说？他说怎么样？哎呀，对，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差派我报告什么好消息？被掳了怎么样？要得释放，瞎眼的怎么样？要得看见，然后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然后他加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神的恩典来了。现在是恩典的年了，是神拯救我们的年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接受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这样悦纳我们，这是一个恩典。 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叫被掳的得释放，那些瞎眼的，不管是肉眼瞎掉的，心里面瞎掉的，就像我们过去信仰下，我们得看见了，看见了耶稣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啊，一件事情很奇怪。耶稣在这里所翻开的，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对不对？他还讲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结束了，他说他关上了。但是以赛亚书第一节、第二节后面还有两句一句话，他说要报告神怎么样啊？报仇的日子，耶稣没有说。你知道，当圣灵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第一次来，作为肉身的耶稣，他第一次来，他是来上十字架的。但是耶稣第二次还要来，就是以赛亚书后面要讲的神报仇的日子，耶稣作为审判官还要来。但是他第一次来，像犹太人所讲，他就到那里结束了。所以圣灵在耶稣的身上，他怎么样知道听见父神要跟他所讲的话，父神要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耶稣，他知道圣灵，他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所以耶稣在圣灵的大能当中，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上面，我们的这个 slides 都在我们的网上，我是盼望大家你回去也还可以把这些经文翻一下，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十章说，耶稣是在圣灵的大能当中，他是无瑕无疵的将自己献挂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我们接受了他，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在圣灵的大能大中，他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死，但是他第三天复活。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他怎么说？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接受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圣灵也叫我们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旧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耶稣他最认识圣灵，所以当耶稣要离开这些门徒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给这些门徒一个应许，一个应许。对门徒来说，没有了耶稣，哇，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啊？你想在三年半的时间来啊，三年半，对不对？就像我们哎，跟大家在一起这样时间啊啊，虽然啊没有每天在一起吃饭，但是你看我，我看你，是不是也有感情？我对你有感情，你对我有没有感情？有啊，哈哈哈，有啊。那些门徒跟着耶稣学习祷告，哇，学习赶鬼，学习医病，学习传天国的福音，哇，风浪来了，在船上耶稣只要说哎，平息吧，风浪就没有了。哇，如果没有耶稣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这个日子会怎么样做过呢？这是门徒当时的心情，是不是？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一样。如果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要我们真的是，不管是你在生活，尤其我们这些移民的，来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除非你哦带了很多的那个钱啊，哇，这里塞那里塞，听说现在钱也带不出来，是不是？从中国带不出来啊？那哇，跑来这里，哇哇，钱也用光了，对不对？哇，那一个不安全感、不稳定性，哇，好像非常的孤独，那个感觉会不会有？对不对？就会有。但是耶稣怎么？就像耶稣对门徒说一样，我求天父怎么样？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来与你们同在同住，就像我现在这个过去的三年半一样，跟你们一样的经历。你可以有这样一样的经历，这是耶稣给门徒要有这样一个应许。所以耶稣在这里应许他怎么说？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就是说 原来你好像跟着我就像是一个孩子跟着父亲一样的这样一个感情，忽然间父亲不在了，对不对？但是父亲说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耶稣跟门徒说不会撇下你为孤儿，耶稣今天也是跟我们这样说，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没有帮助，没有依靠，哦，那个没有稳定性，好像被抛弃的感觉。但是耶稣说，跟这些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还会回来，但是在回来之前，耶稣说我还会求天父给你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跟我一样的，就是我，就是保惠师，在住在你的心里面，一直住在你的心里面，永远不离开。他说你不会成为孤儿，对犹太人来说太明白了，太容易理解了。哦，那耶稣在这个之前怎么说？耶稣跟门徒怎么说？哎，我现在要去了，去哪里？我的，哎，天父那里去，对不对？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会去，他就开始他说我去天父那里去干什么啊？天父那里有住处啊，我要去那里为你预备住处啊，去造房子给你住啊。有些人就在讲，哦，以后你这个，哎，我们刘爸爸的，哎，住房是那个 million dollar，哦，很大，3000 square，哇，我们照亮的，哇，更棒，3500，好不好？啊，还要造又造不了。但对犹太人来说，太能够明白了，你知道吗？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嘛，有没有？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就是在说，哎，心腹，对不对？基督徒丰收教会耶稣的心腹，就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像新郎与心腹的关系。那对犹太人来说太能够明白，因为什么道理呢？当犹太人，当那个男生啊，哦，男生看中了这个女生，对不对？看中了这个女生，然后他们，哎，开始走向这一个婚姻的道路，是不是？那某一天要结婚了嘛？但在结婚之前，他们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哦，现在有很多很快速的结婚的，对不对？哦，那他们不是这么讲，差不多在结婚之前有一年的时间，那一个要成为新郎的，怎么样？他要跟这个对方的新娘有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就不会看见。为什么？那个新郎要先去他父亲住的地方旁边去造一个房子，是他们的新窝，将来的新窝。但是对新娘来说，哇，这个太恐怖了，是不是？那个新郎不在一年的时间，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是不是？那这个，我想起这个新郎的时候，哇，我一点凭据都没有。这个新郎到底是不是一年以后还会回来？所以他们有一个仪式。有一个仪式，就是新娘已经接受将来是要成为这个新妇嘛，啊，要嫁给这个 新郎的，啊，新郎这一边的夫家 要配重价的，要出钱的，哦，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啊，给 新娘这一边，知道吗？这就是耶稣基督，天父叫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花的代价。然后那个新娘啊，新娘在一个仪式过程当中，她要有特别的一个洗，叫洗礼一样，特别的一个，比如说洗澡啊，洗礼，对身体得干净，洗礼，耶稣的宝血，他将我们洗得干净。然后不只是那样，不只是那样，然后在这个洗礼的当中呢，在这个洗礼的当中，那一个新娘她的皮肤上面，她的身上会有落下一个特别的，犹太人叫 Henna Ink 的印记。那一个印记有两个作用，一个印记代表这个新妇已经是完全归给这个新郎的，那个新妇是有得到保护的，那个心腹有这个印记，让他看上去更美丽。这个就是耶稣请天父降下圣灵保惠师， 住到我们这些人里面。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圣灵就住在了我们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里面他怎么说？圣灵就成为那一个什么呀？成为印记，成为了那个印记。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太明白了，我是有保障的，我已经是被圣灵所膏的，就是我是属于耶稣的，我也就是天父的儿子，我是天父的女儿，就是说我这个新郎是有保证的，他要回来的。而且怎么样？不只是有保证，我得到保护，这个 beautify， 这个让我更美丽。所以心腹是美丽的心腹，是圣洁的心腹。而且不只是这样，那个新郎除了那个钱的重价送过来，新郎还要送礼物啊！新郎还要送礼物给这个新郎。那一个礼物呢，让这个新郎新娘一看到，这个一年当中一看到就，啊，这个就是新郎，就是新郎他最宝贝的礼物，最最重要，可以让这个新郎新娘感受到，一看到，哦，就在旁边，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感觉。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而且神借助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就是称为我们说什么 gifts， 让我们体会神耶稣就与我们同在。在耶稣回来之前，就是新郎造好房子回来迎娶新娘，这是耶稣给门徒们的应许，我们不会像孤儿一样的感觉。所以就很有趣了。所以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啊，我们那个荷尔文的翻译，我们说啊，耶稣求天父怎么样？另外派一位保惠师，对不对？这个读起来你就不大清楚。如果你去读新译本或者英文版的话，他怎么说？他说我要请求，耶稣说我要请求父啊，天父，他就会怎么样赐给你们，他说另一位保惠师。喂，另一位保惠师就表示说已经有存在一位保惠师，对不对？才说另一位嘛。如果那个保惠师是第一次的话，那就说一位保惠师，对不对？另一位保惠师就是说这个已经有存在，所以然后好像 duplicate 完全一样的 copy 另外一位保惠师神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另一位，如果我们读那个希腊文，好像我上次不是学一样，但是有一些我们圣经的知识确实需要知道啊。那个希腊文就是 Eros， 那个意思另一位，那英文意思就是 one of the same kind， 就是说同样的一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同样的一位？我说同样的一位 Kevin， 跟他一样，想法一样，做法也一样，长得也一样，然后烧菜烧出来也一样的好吃，有没有？没有嘛，世上没有这一位 Kevin 嘛，只有那一位，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另一位同样的一位宝贵师，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是宝贵师啊，神就是差派另外一个宝贵师，就是三位一体的父神啊， Head God， 对不对？父神，然后怎么样？圣灵，那圣灵就是跟耶稣一样的，说另一位宝贵师。所以圣灵宝贵师就是完美的代表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属性。凡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所看到的那些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他的属性，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圣灵他一样的，跟耶稣一样的，他彰显。所以耶稣当时对门徒来说，虽然要去了，但是耶稣说我再派另外父，再另外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就是三位一体，另外的一位就是圣灵，跟耶稣一样的来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父神本体的形象，在希伯来说我们过去讲过嘛，跟父神又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将父神的形象道成了肉身，让我们这些地上的属地的人可以看见，可以明白。 那父耶稣跟父神一样，那圣灵又是跟耶稣一样，那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所以呢，我们对这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是很难想象，很难是明白，哪有可能呢？一位对不对 N 哪有另外一位 copy 的 N 可以 copy 出来呢？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们的神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三个方面的表现，就好像你看我正面后面还有侧面，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对一般来说很难接受，很难理解。有一次那个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吗？哦，那奥古斯丁他要明白，哇，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太难了，太难了。他就在海边祷告走路啊，神你帮助我，怎么如果神怎么说，你去拿一个拿一个凿子，就是那个可以当水的桶子啊，然后你现在开始就在这个海边把这个海水倒倒干净了，舀一桶海水再舀一桶，我这个海面还是一样高吗？所以神是非常的深奥，奥秘，这是奥秘。但是相信就蒙福，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就是有三个方面，它是一体，三位 Trinity 一体的，就是圣灵是其中的那一位，圣灵是 He 或是 Him， 是位格的，圣灵不是 Yet。 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感受是这样，哦，是圣灵，这个只是一个感觉，这是一个 Feeling， 圣灵所带来的 Feeling， 那个 Feeling 不是圣灵，圣灵是 He， 是有位格的。耶稣的思想，圣灵同样的，耶稣所说的话，圣灵同样的，耶稣的情感，圣灵也是同样的，耶稣会笑会有感觉，圣灵也是一样的，耶稣会跑到你的面前，哎，结果你一下对不对，让你笑一下，圣灵也会 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是那一位，那是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他是有位格的。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永在的神，那圣灵就是神，他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是永恒的，他是 eternity 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的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他是永恒的，创始之前已经存在。所以你读启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翻开圣经，你一读，哎，创世纪第一章刚才的第二节怎么样？哎，这个创世之前，圣灵就运行在那，神的灵就运行在那里，对不对？哇，然后你读，我们三年读经计划要完成了，第三年读到启示录的最后，他怎么说？启示录最后说，圣灵和心腹在那里怎么样呼喊说耶稣再来，圣灵还在那里啊。所以从创世之前到耶稣再来，圣灵都一直在那里贯穿在整个圣经当中啊，它是永恒的啊。所以另一位宝贵是就是耶稣，他圣灵将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属性、耶稣的情感彰显在放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经历耶稣，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目的是什么？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另一位宝贵师在那个新约本里面继续他这样，他说这宝贵师啊，就是真理的灵。所以耶稣第一次讲到这个圣灵，他就提到这个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就是说他是绝对的 对的东西，真理就是绝对不是你主观意识所能够去决定的，那是神所决定的。圣经我们说真理，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说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有误差的那一位。世人是看不见的，因为世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只有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圣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世人是看不见的，他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我们却认识他。我们怎么样要认识他呢？就是说这个圣灵，让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的话，你几乎没有感觉到圣灵在你里面了。所以这个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讲的，要跟圣灵有每天的这个交通。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把握，因为圣灵就像那个印记一样，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保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可以承接天上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放下的所有一切的产业跟基业的。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落眼 physically 看见有耶稣那个道成肉身那个耶稣，但是耶稣就是现在借着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怎么样让这个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工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要允许这位圣灵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到我的生命，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角落。那我们有一个朋友，星期晚上来吃饭，他是我们的朋友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哎，哇，我们家的那个主卧室啊，那个东西放的很多，对不对？我就把门，我们把主卧室的门关起来嘛，对不对？万一他进去看到，我们好没有面子。哎，这家人家连床那个被子都不遮起来的，对不对？哦，那个是好像那个是不是？吃饭吃到一半说，我要用卫生间，他会请求你一样吗？你去那里右转，右手边这个卫生间是我们客人用的，没有。我会说，你就把主卧室的门开开啦，然后呢走进去，然后走到最底下的时候，那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呢，那一个是特别的，给你享用。你不会吗？有没有人会这样？不会吗？但是如果这一位是来的是你极亲密的那一位，你会怎么样？你不会说，我不允许，你要进我的卧室，当然我不允许你进去，我不要让你看见。你可能进去看到我这个样子，可能会给我一些指点一下，我脸都红了，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圣灵在你的客厅一样，但是你其他的房间的门有没有为他敞开的？有没有为他敞开？你的卧室，你的 study room， 你的办公室，你的 basement， 还有那个叫什么阁楼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你的那个 garage 都让他来看一下，欢迎他进去一下，弟兄姊妹。当你敞开这样的话，圣灵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到你的卧室、你的办公室、你的 garage 各个角落，你要不要？你愿意不愿意？就这么样的简单呢、啊？就这么样的简单，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有的人他有生命的果子，有些人你就看不出他有生命的果子？关键你允不允许这一位圣灵只是在你客厅坐在那里，你就看那个电视就好了，还是你让他，我今天上班了，这个问题比较难的，来，一起，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有 difference， 弟兄姊妹，把会师圣灵他是有使命的， 保惠是这个英文、大多数很英文版用那个很多用那个传统用的 comfort 啊、comfort， 实际上这个字非常非常难解释难说的啊，就是说它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 parakletos， 那这里是两个字了 ，para 的意思就是说，哎，跟你近的没有办法再近了。跟你近的没有办法再近了，我可以跟 Kevin 近的没有办法再近，只有王倩跟 Kevin 可以近的无法再近嘛，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夫妻啊，是不是？我跟你近的朋友不违规了嘛，是不是？所以那个是近的无法再那个近，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零距离的这样一个关系，这叫 para 的意思。然后呢，下面那个Kleto 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灵呢是被呼召，是有 calling 的。天，耶稣求天父说，赐下这个保惠师，他来，是被呼召来，然后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他来了以后，就是不是说呼召，哎哎，今天聚会，你们大家来聚会，不知道聚会是在干什么的，那就是没有目的，对不对？哎，他来了，他有目的的。他在里面是不是跟你零距离，然后他有一个目的，他要做成一些特别的事情的，要做成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所以圣灵他是有工作的，他有工作的， 他有一个 mission， 有这样一个使命，一个工作的使命，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完成神要他做的这个使命。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跟他零距离的这样一个 para 零距离的这样一个接触，零距离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你可以完全的降服啊，赤裸裸的完全的降服，让他来做你的生命的那一个 掌权者啊，生命的引导者啊，来帮助者啊，让他来带领啊，他要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来完成。有姊妹，所以那个时候几年前呢，艾米跟我兰博士说，哎，你们去丰收教会那个服侍，我说服侍，我服侍什么？服侍什么？我这个能力这么差，我怎么服侍什么？圣灵，你要差派我去那里的话，你要知道，上帝有什么目的啊？对不对？我愿意零距离啊。圣灵，你要来带，因为邻居，你怎么样的目的啊？圣灵就一句话，他说：“送爱，将爱送去啊，将爱送去，让圣灵来做啊。”所以，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他一对不会失败，只要我们愿意这样零距离，愿意让他来这样来带领，愿意顺服在。他按照神的旨意要做的任何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失败，他不会失败，他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甚至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圣灵要这样做，他就要做成，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配合上去，配合上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林传道是不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祷告，你说祷告，校园团契要什么时候开始？还记得吗？我有没有讲过那个校园团契要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在祷告啊，我们是在这里啊的祷告，圣灵就一个感动，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我怎么知道了？我你说校园团契这是怎么着？圣灵感动说，秋雨的时候就开始。圣灵说秋雨的时候就开始啊，秋雨的时候这个事情早就忘记了，年初的时候嘛，慢慢秋雨的，对不对？后来到恩惠相遇的那一天，结果怎么样？哎，真的学生来了，邀请的学生来了，而且常常说要成立校园团契，对不对？是在那一天嘛，是不是？但是那天晚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开车离开 parking 了，我们从趟这样走，哎，下雨了，秋天的第一场雨，哪有这样的巧合呢？ 哪有这样的巧合说年初的时候，圣灵说秋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呢？谁能够掌管这一个气象啊？有神，只有神。当我们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其中我们去走祷，对不对？讲过我们去走祷大棚啊，所松土的工作，圣灵带领我们去走祷嘛。年初的时候进食祷告，我接下来有去走祷，继续祷告成墙，然后我们开始在关系里面建立，哎，恩惠相遇，结果怎么样？事情就圣灵就这样带领说，圣灵然后那一天就叫他下雨，圣灵在跟我们说什么？圣灵从来不撒谎，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只要我们愿意凝聚力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愿意降服他的带领，他在你我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的关系各样的，他不会失败，因为他的目的要来荣耀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有圣灵的同在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受洗没几天，圣灵，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但是他有祷告啊，是不是向神祷告？哦，这个讲一下，你向天父祷告，向耶稣祷告，向圣灵祷告都是可以，因为三位一体的他们都是神，神都听。他在这里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开始工作。在国内的先生怎么样？哇，过去所担心的事情怎么样都帮他处理了，哇，漂漂亮亮。今天早晨又听他说又有什么事情又搞定了，又搞出，你看他就说，哎，那个喜乐就经历到那一个圣灵，耶稣说那个活水，那个喜乐的江河在他里面开始涌流。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圣灵宝贵是对你是意义着什么，对你意义着什么。在扩大版 AMP 那个英文的版本里面啊，他讲到这个宝会师啊，实际上中文宝会师，宝会师到底怎么解释？宝会师啊，那个啊帮助者，对不对啊？那个他有立了七个词，是 comfort， 安慰者，安慰者。你有伤心的时候，圣灵会安慰你；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圣灵跟你说话，让你看见前面的路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我妈妈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她已经信主那个时候，那某一天，谁都没有想到，那个非常的快，就差不多几个小时，神就把她接走了，非常的那个惊讶跟那个伤心。那我回来以后，就那个啊，伤心，我就跟神祷告，圣灵让我看见我妈妈，妈妈去了天堂。我知道她去了天堂，啊，她信耶稣嘛，她去了天堂。那她现在在干什么？因为那天晚上，圣灵就给我在梦中，我就看到我妈妈在天上，她在跳舞。我知道妈妈，我年轻的时候她也跳舞，那是我小的时候也跟她抱在一起。哎呀，跳舞很高兴，圣灵就做这样一个安慰的工作，让我跟圣灵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样，圣灵会来安慰我们。他是安慰者，就是 comfort， 他是咨询者。你有问题，你可以去询问他，他会指导你啊。啊，记得我们来教会啊。”星期天早晨基本上不等车嘛，啊，所以我们家出来，然后那个我们一定要上91，上91有两个方向，往东或者往西，对不对？如果往东的话，我们就走71过来，再走一段 local， 然后往西的话，我们就走57，然后走10号，然后这样下来。那一般我们就已经习惯走57，就往西57。但那一天呢， 就开车，结果一开到要进57的时候呢，结果就那里进口都已经封起来了，哇，这下麻烦了，哇，进口就封起来，然后就那个只能再往前开嘛，否则我们怎么开？再往前开，开到 State College， 然后出去。哦，出去绕了一个圈子，哦，绕到57上面，但是已经绕了20分钟。哦，我在想，哇，这个我那个，等一下我们早早要迟到了，哇，时间不够了，还要洗米啊，对不对？还要烧水，很多的事我要早上把我发现早上组织学，哇，那你心里就毛了，那这个就跟我太太要干起来了嘛，对不对？哎，你怎么不帮忙先看一下，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哪里有风？我说好像前几天都已经看到有标志了，你怎么没有看到？对不对？他说你开车的人不负责任嘛，是不是？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哎星期天出来以后，上车以后，那我就先要看一下，哦，哪一条路可能会堵啊？有颜色嘛？那 Google Map 对不对？还蛮管用的，对不对？所以就看一下，哦，这一条57没堵，万一堵我就改道，我们要走71，对不对？我可以去咨询一下，圣灵也是一样。你说决定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路，每天很多的路要走啊，你有很多的决定要做啊，对不对？你可以求问圣灵啊，圣灵知道，他参透万事啊，知道神的心意。你咨询他一下，花点时间咨询他一下，给他一点指教一下嘛，对你有助。而且呢，我跟你说，对你另一半也有帮助，对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有帮助。为什么？有时候我说我看了，对不对？我就故意我就没有看那个先，我先上车，我是想看，我就那他问了，你今天看了没有？还没有看。我说你帮忙看一下。他的手机拿出来也是 Google Map 嘛，对不对？所以他一看，哦，哎，今天是这57，跟我看的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也看 Google Map， 我也看了 Google Map， 在同一个点，在我们家的 garage， 同一个点，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地方所看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吗？如果你也求圣灵的指导，你也求圣灵的指导，圣灵是同一位，是同一个神，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同一位信，同一个圣灵，他给你的指导，给你的指导，给你的指导，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处理各样的事情上，你家庭的关系各样的事情上，是不是合一了？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的合一是什么？在圣灵里的合一啊！要在圣灵里的合一，先让圣灵成为你的咨询者，向他来请教，好不好？啊，是不是？男女朋友也是一样嘛，啊，夫妻对不对？教会的时候，大家请圣灵咨询者，当然圣灵真的是帮助你了，时间不到啊。圣灵是代祷，圣灵为你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真的不知道祷告啊，到已经我的词已经用完，但是圣灵用什么呀？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里面祷告。他知道神到底要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啊，要促成这一件事情啊，他也是我们的支持者，他帮我们说话，然后他给我们加力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为什么圣灵是加力者？如果我们只是神的话语，只是每天捧圣经读神的话语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神的话语成为一个知识的话，我跟你说，神的话语你就会慢慢觉得变成一个枯草，会 dry。 为什么枯草？但是呢，如果你让圣灵在那里将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怎么样，最清楚你 生命的光景嘛，就在你里面啊，只要你敞开，对不对？你让他看你的 bedroom 嘛， bathroom garage， 怎么都让他最了解知道你，然后怎么样？因为他是神啊，这个话语他最知道对你生命是什么意思啊。他圣灵怎么样又来教导你，跟你说，哎，这段神的话语就是对你现在的生命说话的，你是要怎么样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呢？然后圣灵就成为你可以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的一个那么能力，不管是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传福音，你都需要圣灵成为你的压力者。压力者他在那里为你喊什么？加油。 加油。所以圣灵你可以依靠，他是 standby 就是你可以依靠他，他一直在你与你同在啊，耶稣应许在你的，你就靠着他。如果你不靠着他的话，那你就失去了这一个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需要圣灵保惠师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啊！不要说我们那个看过以后，因为我们这一个季度，我们称为欢迎圣灵的季度，圣灵是已经住在你里面，圣灵是要来帮助你的，圣灵是要来提升你的，圣灵是要来更新你的，圣灵是要让你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圣灵是要让你的生活更丰盛，圣灵是要让你在工作的场所是一个 outstanding 更优秀的，圣灵他也要你的财务账况得到改变的，活在地上是丰富的。你要什么样的圣灵保惠师给你的帮助？你可以来思考。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圣灵在这个季度当中我们都需要他，我们都需要他，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在我们工作的某一个层面，在你人际关系的某一个阶段，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这是耶稣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允许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孤儿的，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独行侠，在那里拼搏。耶稣说他求父神赐下另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他自己的卡贝，他住在你里面永不离开，他愿意来帮助你的。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你有怎么样一个图画？我们求圣灵开启，让这一个零距离的关系，在这一个欢迎圣灵的季节里面，可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可以说条件，也是一个基本的与神的关系。因为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让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也应该愿意跟他有零距离的关系。这零距离的关系需要我们生活上面的调整，真的生活需要被调整过来。当我过去对圣灵还不是非常的清楚的时候，当我过去真的是在寻求那些让我可以得到也是很好的东西，得到那一个愿望的满足，或者是让人家好像要更知道我存在这个世上一样，你知道吗？我也是曾经打拼，曾经使自己变得好像 famous 一点，让人家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好像要向全世界来宣告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伟大的成果。但是某一天让我知道，原来这一些东西不是决定我这一个活在世上的人生的目的，而是圣灵已经在我里面，我在过去的年龄里面我忽略了他， 我没有把它请为我生命的主人，我只是把它放在我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冷落了它。你知道吗？好像世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很刺激，但是那圣灵给我们的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喜乐却没有。可能会笑一下，但是那个笑容不会常在。可能感觉好一点，但是那个感觉今天晚上就消失。但是圣灵，耶稣说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耶稣那一个活水的江河，你要让它自由地运行在你里面吗？我们先来，在一个欢迎圣灵的季节里面，你要来调整，你要来调整你的生活，将耶稣基督作为你生活的重心。当犹太人在那里祝棚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他们祝棚节每天要干什么？在祭坛那里浇水啊，在祭坛那里浇水啊。他们在盼望什么？他们会说，哦，接下来的这一个年热啊，接下来一年，哦，上帝，你给我们秋雨，你给我们的春雨，你给我们庄稼可以长出来，有雨水，有阳光。年复一年，他们这样的做。但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站在高处跟犹太人怎么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那你这样只是一个暂时的解渴。你渴吗？你渴吗？他说，你要水吗？他说，到我这里来。你饥渴吗？到我这里来喝。从他那里涌出的活水就是生命的活水，而且他说，你喝了这一个水怎么样？不但不渴，而且要从你肚腹涌出那活水。那后来接下来圣经当中说，那活水是什么？就是将要来的圣灵。弟兄姊妹，欢迎圣灵的季节，我们敞开我们自己，将圣灵的活水可以进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将我们自己就泡在耶稣基督的活水的江河里面，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要来起立来唱圣灵的江河。愿耶稣基督那圣灵的活水今天不只是说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敞开生命当中每一个门，每一个闸门，让圣灵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只是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改变，在这个季度里面让人可以看见，那就是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又涌出了那活水的江河，可以来祝福你的家人，你的儿女，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倾斜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心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敞开你的心，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是的，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里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求圣灵就以我们的心为居所，成为永久的居所，让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圣灵完全的来占领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当中。主，我们在这个欢迎圣灵的季节里面，我们跟你说，我们愿意敞开，我们不再保留了，我们愿意打开我们所有生命当中的原来奉属的那些门，在圣灵的大能里面，主，我们跟你说，完全的打开，让圣灵的活水这个时候就涌流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房间里面。主，求你来做，求你来做洁净的神工作，求你来做更新的工作，求你来做翻转的工作，求你来做破碎的工作。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愿意，主，我们愿意。主，我们不再是地位上面是一个新造的，主，我们要在经历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过去的自我，那过去的肉体，那过去的自义，那过去的骄傲，那过去的脾气，那过去的想法，那过去不合你所心意的那些习惯，住在这个基督里面，求你完全来掳走，以至于圣灵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是零距离的，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完成神你要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美事。求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主，求你就将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耕耘的一个院子，成为主你自己的院子，有翻土，有修剪，有浇灌，有阳光，有你主你自己的话语，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怜悯，有主的带领，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加力，有圣灵给我们的资讯，有圣灵给我们的指点，有圣灵给我们的安慰。主，你将那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果子，让它可以发芽，让它可以成长出来。 以至于我们接受圣灵的果子。而且主，我们也求将圣灵的那一个各样的恩赐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大能可以为你来做见证，来侍奉主你自己。我们也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他每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交通，与我们同住席，与我们这样一个零距离的关系，直到永远。我们这样一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